系 ，hello， 而家风萧萧嘅时间， 咁开心啊，萧生， 讲开啲唔讲得嘅嘢，咁就即系，讲讲即系，我嗰篇文啦，你有冇睇到篇？ 睇过，睇过，书生论证啊嘛， 你讲一个大意， 我真系唔 识讲。冇嘅，我都同意阿萧生呢个讲法嘅，即系尽管我唔同意阿长毛上次即系即是评论我们两位的讲法书生论证，但我觉得这个不紧要，我自己都没有什么记在心里，即反正即在个节目里大家都有很多即不同的意见，但我始终又不觉得呢，即书生论证本身是一个很大的 limitation。 不是，即上次你说我们两个是书生，我就说我从来都觉得我是书生来的，从来都这个是即是不会有问题，他是讲反而讲书生，就只论讲书生论证的问题。一般人呢，我说个大原则就觉得书生呢就脱离现实的，因为呢就成日呢就在个书渣入面，即是不知道现实世界的嘢是怎样发生的。咁呢个是最大的问题，即是呢个是你有几入世的问题，但是即有三样嘢呢我就成日都警惕住自己的。首先第一就叫做呢，不能叫用主观的愿望去掩盖了客观的事实，就是这样。就是有些其实双方面都有的，就是民主派或者保守派，就是譬如民主派咁你又即是不会看到，即是有很多民主的地方真的很贪污腐败，真的很大挑惑，就是这个是。即是咁你保守派又看不到，而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行民主，即是这个雙方都又係有咁多嘅即係客觀事實喺度，即係最唔好嘅就係 academic dishonesty， 就係自己唔同意嗰啲嘢咧，根本咧就當挑咗佢唔存在，即係咁樣啫。即係話，即係譬如話呢一個法輪功，日日都講共產黨會倒台咁，即係我就算咧作為宣傳到咧，你如果係咁樣我講得耐咗，共產黨都唔倒台嘅話，呢個大鑊，即係損害你自己嘅 credibility 嘅啫，即係咁樣，損害你自己嘅 credibility。第二咧就係、是、第二個大弱點咧就係、是，唔係學咗套理論基礎之後咧，就完全聽唔落其他嘅嘢， 即係一個封閉系統， 係即係聽而不聞嘅、其實一到任何人有乜嘢唔同意或者提出質疑嘅時候咧，人哋講啲意見咧，就唔已經跳咗，唔係去考慮佢講嘅嘢啱唔啱，只不過咧諗下點樣駁佢嘅啫，即係咁樣。咁第三點咧就係即係作風問題，呢、這個係有另外一個人同我講，我覺得佢啱，即係書生咧成日咧都帶有酸氣嘅。 即係你舉咗個例子出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呢個書生論證本身咧，同你啊究竟係乜嘢？除咗書生以外啊，除咗書生以外，乜嘢人論證你覺得係最有客觀性、最有一個即係睇到全局嘅能力咧？ 咁你其實當然啦，即係最後嚟講就係政治家論證，即係咁樣係咪？或者某個問題嘅專家論證咁樣。咁你去到即係純粹係提意見嚟講嚇，我都話過，你係唔需要提 alternative policy 嘅，即係話我批評你本書，我批評你部電影。喂，我唔使識拍電影喎，我唔使識寫書喎，但係喺我嘅批評。希望你可以得到 benefit 啦，即係你自己諗下可以點搞啦，我就覺得咁樣唔係幾好啦。即係我只需要提出咧，即係咁樣唔係幾好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去到成熟嘅政黨政治咧，咁樣咧係要提出 alternative policy， 即係譬如大家一齊講呢盤生意點樣做，我就唔能夠淨話咁樣做又唔得，咁樣做又唔得，一千種方法都唔得。咁你一定要講出一種做嘅方法出嚟先得㗎，因為世事嘅嘢係冇十全十美㗎嘛，啱唔啱啊？咁你就要，如果你係嗰件事嘅參與者呢，當你批評人嗰陣時呢，你就要提出 alternative policy 㗎喎，即係咁樣係。你話喺咁嘅而家嘅環境之下係應該點做呢？你講啦，即係咁樣。我就最憎呢，即係有啲人呢，即係引女人啦，尤其是即係你叫佢話去邊度食飯呢，係都唔肯講㗎，即係都要你講，然後你講一萬個地方咧，佢都反對。 唔係，但係佢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目的咧，就係、是、想你講出佢心入邊想講嗰樣嘢啊嘛。即係 佢故意唔講出嚟咁樣，即係但係講出去邊度都反對，係咪？大家有冇同自己發現自己嘅老婆、女朋友有咁嘅情況？你係都唔講，叫你話事你又唔話，輪到我話事你就不停喺度反對，即係咁樣。 不過其實要問翻阿長毛咧，就即係 而家喺香港嚟講咧，譬如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政治人物咧，即係你覺得即係評論香港嘅政治咧，其實佢即係後邊嘅原則，你覺得係應該點？ 唔係，如果你作為一個評論家，本身就你講乜都得嘅，即係如果即係一個學者咧，就係你要即係根據一個理論嘅系統啦，即係你要，如果你要提出咗一樣嘢，然後你去演繹佢，即係證明佢係得嘅。就咁啦， 即係其實應該有一個一半嘅立場啦，即係唔係話睇你評論一兩件事嘅話，即係呢個評論落嚟咧，能唔能夠背後有一個即係一貫一次一致嘅立場喺入邊？ 唔係，如果你因為呢個咧就係、是、即係要到嗰個社會需要個范式轉移嘅時候咧，嗰啲人先會注重觀念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注重 觀念。即係嗰個咧，即係學者嚟講，最好有個理論基礎，有理論基礎嚟咧，其實。如果社會科學咧，我係喺原始階段。咩叫原始階段咧？科學嘅第一步就係嗰樣嘢咧，就個資料起碼唔能夠錯，即係咁樣樣。 即係你意思話，譬如我哋評論過葉太 個 論文嗰個 abstract， 係一去到觀點咧，其實咧就好超大鑊嘅，即係係永遠冇辦法 agree 嘅。可以話即係成日啲即係學者最簡單嘅嘢都唔能夠 agree。但係如果基本原個原始資料嘅審核，同埋採用都錯咧，咁啊完全係呢個乜嘢資格都冇啦，即係咁樣。 即係等於你做一層起層樓， 嗯， 即係原始嘅資料等於你個裝，你個裝都打唔穩嘅時候，基本上個大廈就唔能夠起嘅。 係唔能夠起噶啦，即係呢個係基本要求啦。即係話我哋嘅人民科學或者社會科學係做到呢度嘅啫，即係我哋係只能夠話喺資料考證方面係科學化嘅，即係咁樣樣，你知唔知啊？一去到推論咧，就係、是、各有各噏嘅，因為咧。推論或者假說咧嚇，喺擺一樣有時間空間嘅嘢上邊咧，係唔能夠即係將佢抽離，即係作呢個 textbook 研究，就係去到醫學都唔得，即係咁樣樣 翻轉頭， 係去到好簡單嘅嘢先得，因為去到複雜啲嘅一個綜合一個病症，你就唔肯定話呢種藥一定食生個嘢，因為佢呢樣嘢又會提引啲第二樣嘢嘅 interactiveness 噶嘛，即係咁樣樣，即係變咗一個 probability 嚟嘅啫，只不過係個 probability 嚟嘅啫。人民科學全部都係咁樣，即係大家可以得到個完全相反嘅結論嘅，即係可以係。 但係人民科學無需要有政治分啊嘛。 嗯。 所以人民科學最後尾講就係話你點樣過生活啫嘛、 嗯。 如果你講政治科學，最後尾嚟講咧就唔係邊個啱唔啱，就係嗰陣時嗰啲人揀邊個嘅嘢。 唔係，其實阿長毛講呢樣嘢咧，我一路都有呢個問題咧。即係我哋譬如討論民主嘅時候咧，後邊其實是一個價值觀嘅選擇，譬如話係自由。同埋平等或者其他嘅價值觀係邊一個攞為做一個基礎嘛？即係我哋去討論民主嘅問題咧，其實好少人就攞翻呢啲基本嘅價值出嚟再討論。嗱，即係我舉個例啊，譬如話，即係卡波帕咁樣，佢都討論過民主嘅問題。即係佢本身係即係起，即係佢個最初嘅時候咧，佢年少嘅時候或者青年嘅時代咧，佢係即係服役於呢個社會主義。 嗯， 但係佢話即係收尾佢發覺咧。其實自由和平等兩個價值觀之間呢是一個矛盾在這裡，如果假設間如果他不是覺得自由是重要的平等的話呢，他會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嗯、 當然 Karl Popper 這個說法未必一定對，但是我們在討論一個譬如一個這麼具體的問題，民主制度的問題，很多時候就算學術的討論，香港學術討論都沒有將背後這個即兩個價值或者幾個價值最重要一個 priority 的問題呢將它分清楚。 是但是香港那個對民主的追求呢，其實是因為這個管治出現危機而熱衷的嘛，大家即是無論、嗯、即是討論也好或者是人關注也好，你即是它的背景就是說這個管治不行了、 嗯、 就要換個管治模式、嗯、那因為現在這個制度呢就其實就即係好簡單，就唔能夠透過選舉去揀政府， 嗯， 就係咁咯。 你意思即係即係連所謂個平等同埋自由呢個層次都未去到？ 咁唔係嘅，廿三條嗰陣時咪咯。如果當啲人覺得喂通過咗自由好大鑊喎，咁佢咪即係佢咪為嗰樣嘢？其實咧係冇，即、就、係、是、對於大眾嚟講咧，佢係無所謂優次嘅。 嗯， 主要就係話佢喺嗰陣時覺得邊樣嘢受到威脅，佢咪。 即係話你去追求，即係唔係我首先講話論事，所以其實論事咧，如果一件嘢咧，即係我通常咧會話俾你聽，嗱，我而家咧係基於呢幾樣嘢，而呢幾樣嘢咧係信念嚟嘅啫，係、嗯、不能求證嘅，即係咁樣。 即係等於我哋做嘅，譬如 幾何學咁。 係啊，我係有幾個公理假設。 公説 axiom。 系啦， 就我根據呢個 axiom 咧，懷疑本身係不能求證嘅，即係咁樣。 譬如即係兩點之間呢個係一個直線係最短嘅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即係假設呢幾個公式全程成立嘅話咧，咁樣所以咧個嗰、那個嗰、那個討論咧，就係個推理咧就將會變成係咁樣樣啦，即係咁樣樣嚇。即係正確嚟講咧，應該咁樣講。咁但係咧，即係話有時即係避免繁瑣，就唔係講次次都講啊。但係到嚴肅嘅問題咧，我都會咁講。即係譬如話有啲嘢係信念嚟嘅，就完全係即係話譬如話我都講過啦，即係話個世界係客觀地存在，咁呢個係信念嚟嘅啫，呢個 可能未必係㗎， 係可以大家係可以溝通嘅，即係互相可以即係可以求證嘅。喂，呢套嘢完全係信念，因為咧佢係冇辦法去 rule out 一個問題，就係假如你個腦係擺咗喺一個 ring on the bed， 係啦，擺咗喺個玻璃樽入面，而個玻璃樽咧，你所有神經線咧都係駁住曬出嚟。而嗰個嘢咧係知道曬每條神經線每個 gram 嘅作用，係喺度咧係 program 你個腦，即係你就會產生咧就即係你係喺個虛幻嘅世界入面，即係你會可以繼續生存啦。即係你所有外你嘅外在感覺係完全靠呢樣嘢啫嘛。冇嘢冇一樣假説冇一樣嘢可以證明到呢樣嘢，唔而家唔係咁樣，即係咁樣。 即係等於我哋睇戲嘅 Matrix。 是冇得假設嘅，即係完全係基礎假設嚟嘅啫，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咁樣，咁就係所以話到最後咧就係唔知即係咁樣，咁但係我哋只係話大概咧係乜嘢比較合理啲咯，咁即係話芝加哥學派咧，即係經濟學派咧，其實就最後咧就共通一樣嘢嘅啫，就係經濟學咧係對現象嘅解釋。就並非預言，你知唔知啊？係唔可以預言嘅，其實係，只係咧發生咗件事之後咧，我能夠合理地將嗰件事咧就作出一個解釋。咁呢個咧就芝加哥學派五條友攞咗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其實係即係呢個。 阿蕭生，你呢個講話換啲，即係佢哋睇嘅經濟學咧，都只不過一個 rationalisation， 係 啊，即係都唔能夠稱得上係絕對嘅科學。 唔係絕對嘅科學，即係去到Great Depression 嘅成因，仲有人仲可以拗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呢一個呢啲嘢仲係可以拗嘅，即係永無休無止嘅其實。但係喺所有已知嘅 information 入面咧，我哋覺得呢個咧係最少矛盾嘅解釋啦，即係咁樣樣。 一個比較能夠自圓其説嘅解釋 ，cohesive 嘅解釋啦。只不過只係能夠經濟學就只能夠做到呢一步，但係已經喺人民科學入面咧，即係最科學化噶啦，即係咁樣樣。咁歷史啊嗰啲更加唔使講啫，咁樣。 但係因為你如果你個世界冇即係冇政府梗係得啦，或者冇呢個商業嘅貿易梗係得啦。因為嗱，你嗰啲政府你就係用公權力去介入咗嗰個交換噶啦嘛，係咪？無論你最少影響都好。咁如果係有一個公權嘅介入嘅時候咧，就唔係純粹係話啲人自由咁去交換噶嘛，係咪先？ 唔係我阿蕭生頭先講嗰樣嘢咧，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我哋讀哲學嘅一個即係好處咧，就係佢能夠將幫我做我哋透過個分析釐清呢啲概念。儘管呢啲咁嘅假設，最後咧我哋仍然係只能夠透過選擇，即係去做。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我哋釐清咗呢概念，起碼我知道我點解去選呢樣嘢啊嘛？點解我揀呢個價值啊嘛？係咪？ 係啊，即係唔係喺個即係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噏乜嘢嘢，即係根本就好多時啲人就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噏緊乜嘢嘢。 但我想翻嚟頭先嗰個問題咧，即係講下書生論證呢樣嘢。長毛你講咧，就算馬克思本身啊，亦都係咪一個書生論證？ 佢梗係啦， 係嘛？ 係啊，嚇！即係因為你。去論嗰陣時咧，你係冇，即係當你個論述係會，你論咗之後就會改變嗰啲人嘅諗法，就會變咗政治力量噶啦。透過組織。咁但係其實馬克思大部分都係事後解釋啲嘢啫嘛，佢寫得最精彩嘅作品係咁咯。 不過咧，就我有少少唔同意阿長毛呢個睇法，就係話咧，即係馬克思主義固然我哋今日覺得係即係唔係喺即係不適用於我哋呢個時代。但馬克思本人嘅著作咧，仍然有好多即係好精彩嘅地方。即係一個令我最深刻，我到依家我都仍然相信，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則咧，就係、是、哲學家只係解釋咗呢個世界，但係最重要嘅地方係要改變呢個世界。 唔係，所以呢個咪講咗阿蕭生講出嚟嗰個矛盾咯。如果假設我哋嘅即係能夠接近準確嘅嘢，就係話咧喺事實發生咗之後， 然後先至去解釋佢，咁比較穩妥啲啦，係咪？即係你嗰個過程完咗啦嘛。但卡普亞講咗，社會、政治、經濟都係唔可以再重新做多次出嚟嘅， 唔可以喺實驗室入邊 唔做得 咁。唔係，亦都冇兩件事係完全一樣噶嘛，即係冇可能有 科學 從完全一樣噶嘛，即 係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咪得咯， 係啊， 自然科學咪得。 咁啊，所以即係其實咧，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咧，即係書生論證，即係固然未必係絕對係正確，但係即係我哋個社會亦都唔需要完全排除呢樣嘢。 唔需要完全排除呢樣嘢，即係咁樣。但係即係我係講緊就話好啦，咁然後就講到嗰、那個即係政治解讀能力啦。咁即係首先第一就係你要係力圖跳出嗰個自己，我講嗰幾點嗰個思維嘅陷阱先至得㗎，即係咁樣。如果唔係咧，就係、是、好容易犯嘅啫，即係呢啲毛病係，即係我唔中意嗰樣嘢，我就即係俾啲分數少嘅。我中意巴西，咁即係我覺得佢會踢得好啲。即係呢個係好容易犯嘅毛病，即係咁樣樣係。 即係胡適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講話，就係、是、喺你中意嘅人邊，你能夠睇出佢嘅弱點；喺、你憎恨嘅人邊，你都能夠睇出佢嘅優點。呢、這個就比較難嘅地方。 比較難嘅地方。 啊、好，我哋讀一讀啲 ICQ 先啦。就蘇怡問阿蕭生，你好，佢想問問左派同右派幾時劃分嘅，有咩典故？阿長毛呢個應該你知 道。法國啊， 法國嘅時候，法國大革命。 係啦，坐左邊嘅通常激進啲啦， 左邊坐高啲嘅嗰啲就山岳黨嘅，即係特別。 咁右派嗰啲右邊嗰啲咧就比較保守啲。咁呢個就導致後尾咧兩即係左派同右派咧有呢個即係鬥爭嘅情況啦。 咁就跟住時代改變，左右派嘅定義咧就即一路改變嘅，其實係一路改變嘅、就係即係初初咧就即係將即係自由平等博愛，即係完全推翻呢個皇室貴族，咁就叫左派噶啦，即係咁樣咁、就去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係大概就係用即係呢一個主張呢、這、一個嗰、那個財富分配，還是市場經濟來到分這個左右派。現在其實就另外一個左派就是環保式的左派，就是這樣。 這個是經歷了即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之後一個很大的改變。 左派現在是所有是就是不是唔係贊成呢個 establishment 嘅， 唔係贊成建制嘅， 就係、 就係左派啦嚇。OK， 咁跟住咧，阿雲就問蕭生，佢哋點睇葉文嘅論文嘅錯誤？ 咁呢個係錯，即係如果係錯就錯啦，即係嘅 d e m 錯就係錯嘅。但係咪足以推翻佢個 degree 咧？咁啊未必嘅，即係咁樣有兩點錯誤都即係咁樣。 一個問題，而家我哋起碼我哋未睇曬篇論文啦。 但係我琴日撞到阿馬岳咧，馬岳話其實葉柳而家讀嗰啲咧，美國係好普，即係冇乜嘢相干嘅，好少人咁樣讀嘅，即係話寫一篇論文嚟攞個攞啲碩士啦，佢話個碩士 係碩士， 佢一係咧就多數嗰啲名校咧就一就讀博士，好少人喺中間落墨嘅，佢咁講，佢跟我咁講， 佢比較慳皮啊嘛， 佢識得葉柳嗰、那個 Larry Diamond。 鑽石，咁佢就最近同我通過電，即係通過電郵打個電話就話咧，呢單文就覺得咧好煩，啲記者成日帶我。 咁呢個咧就始作俑者咧就係我哋即係人民台子一個聽眾嚟嘅，咁黃岸賢都有即係 contribution 啦，因為佢首先佢就喺嗰個文章度點出個錯誤，但係即係我自己都堅持一樣嘢咧，因為我睇過即係Steve 曾寫嗰本書啦，那個錯誤係一個好基本嘅錯誤嚟，嗰兩個錯誤一個好基本嘅錯誤嚟。因為事實上楊慕琦計劃唔係講，即係唔係講一樣嘢， 就係、喺學術論文係重要，喺其他嘢嚟講咧就係唔重要。學術論文咧，你呢啲嘢一定要好小心嘅，即係一定 counter check 嘅，其實係， 即係個社區人自己啊，唔係個 思想上歪反反覆去 check 嘅，呢啲係唔可以錯得嘅嘢嚟嘅，呢啲係。 OK， 咁跟住 Little Boy 問啦，書生論證咧，外國係咪唔同？米特朗、肥棒、Churchill 係咪都係書生？點睇大家中國工程師自覺？所以乜鬼都係工程如扶貧工程。嗱，我補充一樣嘢咧 ，Mitterrand 咧唔係書生、，Churchill 都唔係書生 ，Churchill 係讀唔成書嘅， 冇讀到大學嘅 Churchill 係。 佢讀軍校，讀軍校之後咧，軍校都唔係讀得好好添。 係啊， 佢就走去呢、這個即係當即係記者咁跟住喺呢個日言企鵝都喺度你好嘢啊你啊，點解今晚上嚟？咁米特朗就唔係都唔係書生嚟㗎嘛？ 唔係你就算嘅，唔係其實我覺得好奇怪。你讀過書嘅人就未必係書生，因為你其實書生嗰個意思就係話咧，你一生一世咧都係靠做學問嚟維生， 即係你個職志咧就係要做學問，咁啊叫書生咯個。就算你讀入唔入大學，你做咗咁嘅嘢就係、是、你讀過書之後讀到博士出嚟從政先係 politician， 因為你係成個人生個 career 已經係要喺嗰、那個政治上面去發展，去攞權力啊，或者攞咗個公權力嚟做你嘅嘢啦嘛。 唔係咁，即係話咧，即係佢咁樣，即係有啲有幾個學科啲人咧，就論政嘅啦。而家話如果你話書生論政要出名嘅咧，就係、是、你寫嘅柯林要出名咯，喺美國係 嚇嚇，有好 幾個都難啊！即係呢啲就係即係出名咯，即係咁樣。 唔係㗎，有啲佢直情係主宰到，即係影響到全國嘅輿論，譬如 William Starfire 嗰啲係，其實佢唔係講政治啊。佢最強嗰個嘅強項係講英文噶嘛，即係講啲修辭啊，點樣用英文噶嘛。但係佢喺政治上咧，因為佢個保守派呢個力量咧 ，William Safer 嗰啲人就影響到即係成個即係政府嘅決策噶嘛。 係啊， 係嘛？ 即係大陸好興嗰個咧，我講過好多次啊，即係攻擊美國攻擊得好犀利嗰個，就係源語學專家嚟噶嘛，嗰、那個係。 哦， 即係啊， 其實都唔係本科嚟嘅， 唔係本科嚟嘅，佢嘅論證。就好多咧，其實咧就係出身嚟喺經濟學嘅，其實係即係出嚟寫呢啲專欄論證好出名嗰啲人係。 嗯，咁但係如果譬如話英國嚟講咧，佢哋好多實在即係寫得出色嘅即係政論咧，都唔係一定係讀政治嘅。 嗯， 即係如果譬如話你講話即係肥棒呢啲咧，佢喺牛津係讀歷史㗎嘛。 係啊， 係嘛？ 即係我覺得即係讀政治係冇乜用嘅，其實係。 政治根本唔係科學嚟 㗎。啊，唔係，即係完全。即係點講咧？我講點即係個學科點要有乜用咧？就係、是、你即係如果嗰個學科你 set up 一個問題出嚟，嗰、那個人答一個讀咗二十年書嘅人答，同埋一個有少少常識嘅人答，你發現係差唔多嘅時候咧，嗰個學科咧就係廢柴嘅。即係你話咧嗰個政局點睇？你即係隨街揾一個即係經歷豐富啲嘅人，同埋個政治學教授講嘅嘢，大家差唔多。咁呢啲書讀嚟做咩？即係你譬如話有病，你個醫生講嘅嘢同一個 layman 講嘅嘢係完全唔同噶嘛？即係條間屋企佢點起，個職師講嘅同一個唔識嘅講係會唔同噶嘛？嗰啲先係有用嘅學科。喂，原來你發現咧評論政治咧，就嗰啲教授講嘅嘢咧，同街邊阿嬸講嘅嘢咧，實質係差唔多。 但係如果你講評論政治係要到嗰日，即係嗰個時局轉變嘅時候，你個。即係洞察嘅能力咯，平時係冇乜用。嗱、你睇好多嘅，佢列寧咁樣，佢書生嚟啫嘛，真係書生嚟啊！又唔落手著，又唔做，史太林做啫嘛嗰啲。 即係揼人嗰啲啊！ 唔係，即係打劫啊，攞經費啊，組織都冇做嘅。佢就係即係嗰個時候，覺得係奪權啦，要揾一套理論出嚟奪權，咪寫本書咯，就係咁嘅喎。 唔 係 佢即 係你一個人巔峰咧，就好似樣樣都中啊！俾我睇好多嘅。即係政治嘅領袖或者佢嗰啲所謂理論家啦，佢巔峰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時勢順住佢，佢越分析越有信心咧，就真係砰砰聲嘅。 嗯，冇啊，長毛你講列寧呢樣嘢咧，我覺得亦都可以， 可能都係 都可以攞出嚟一個即係比較有趣嘅例子啦。即係列寧佢即係好早其實已經投身實際嘅政治嘅即係地下工作啦，因為佢個哥哥即係刺殺呢個沙皇失敗之後，即係佢自己咧就落手。但去到一點嘅時候咧，佢突然間翻翻去圖書館寫一本好長嘅書，批判呢個奧地利哲學家 Mark， 係 啊 係啊，就係寫一個即係經驗，即係呢個批判呢個 Mark 嘅呢個即係呢個純粹經驗主義。這個呢個咧係咪比較奇怪嘅地方？ 唔係，因為當時外國布什咧出現咗好大嘅爭論，咁分，因為龍啊、查爾斯基嗰班友成分裂咗，走咗去意大利。 嗯， 嗰、那個就係革命失敗啊，2007年到啦。 嗯，1907年。 2007年到啦，因為係革命失敗咗之後，因為參唔參加呢、這個杜馬咧，分裂咗 議會。 係啦。 嗯， 即係列寧同其他人係咁，因為當時咧其實。因為你未當權咧，每一個派咧都有權喺度查人查，即係人民人武噶嘛。你當權之後再拉佢嘅，所以爭論好大。咁佢如果唔解決啲問題咧，個黨佢都搞唔掂嘅。 但佢就唔係話即係直接去介入嗰個鬥爭，而係走咗圖書館匿咗幾個月，睇曬啲即係有關哲學嘅書，就寫一篇批判呢個 Mark。 就係佢哋呢一種啊，即係係嗰個因為注重意識形態領導啊嘛，即係佢個黨係即係係一個宗教嚟啊嘛，即係你個意識形態，即係我可以話。即係我嘅其實喺舊年聖誕節睇翻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即係你係唔信即係基督教開頭嗰種即係分裂法， 同埋嗰種自相殘殺法，即係互相對其他派系嘅殘忍咧，就係、是、多過對異教徒嘅。其實係，係 啊， 喂，就大家就爭個正統啫嘛。乜嘢叫做即係 三位一體？ 大鑊啊！點解會三位一體咧？三位一體嗰個大矛盾就係、是。明明是得一個神嘅啫嘛，點解會有咗個耶穌出嚟？呢個耶穌係唔係神咧？呢個係咪一神論嘅荒謬嚟咧？因為即係所以無可立德就好精，去到無可立德，佢話明千祈唔好話我係神，我係先知嚟嘅，我係一個普通人，我係先知。但耶穌咧係神嘅仔嚟喎，咩叫神嘅仔咧？我係咁就拗到，即係可以話喺非洲喺呢一個歐洲都殺幾多人。即係唔好講話 Gnostic 咧，其實咧就更進一步。Gnostic 咧就話耶和華係壞人嚟嘅， 即係靈知派。 係啊，即係咧猶太教信嗰個神咧係壞蛋嚟嘅。即係最初咧係有一個即係全善全能嘅神啊。咁嗰個神咧就係、是、我哋每人都分享咗少少嘅喺我哋心入邊，嗰個就係聖靈嘅傳説啦。咁呢條友咧就做咗個天使出嚟，即係咁上下嘅嘢啦。嗰、那個嘢咧就係、是、做物主嚟嘅，你知唔知啊？因為咧，佢如果唔係咧，佢唔能夠解釋到咧呢一個世界上 係罪惡， 係充滿咗罪惡同埋不幸。即係呢條友咧係反人類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佢真正玩就係要需要肉體死咗，我哋係即係神嘅一部分嚟嘅，其實係。即係所以靈知派嗰個衝突就變成係咁啊！但係喂。乜嘢叫三位一體説？即係咁樣樣，即係佢呢個咩講布西尼西坐會議決定啦，決定唔到嘅，其實係跟住仲拗咗二三百年嘅，即係邊個打贏嘅啫？其實就到最後嚟講，因為咧即係兩大派，一個咧就叫做同體，呢、這個叫同體派，即係同體派咧就點咧？三個神咧就係、是、同一個 nature 嘅。佢係唔同嘅表現嚟嘅啫，你知唔知啊？即係冰水同埋呢一個水蒸氣咁，佢基本上係一個神嚟嘅。個神格咧，基督嘅神格並唔係低聖子嘅神格，並不低於聖父嘅。聖父、聖子、聖靈咧係同一嘅，呢、這個叫同源一體論。咁但係之前咧，其實去到尼撒底前所調嘅通過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呢、這個神咧最早就係創造咗一。个呢一个第一个生物出嚟，嗰、那个就系圣子，然后透过圣子先至塑造万物，所以圣子咧系天父嘅创造品嚟嘅。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系咁冇违反到一神论啦，但系佢又违反咗第二样嘢，咁即系耶稣嘅神格咧，圣子灵格咧就低于圣父嘅，咁于是咧就有一部分人咧就唔接受呢一派咧开头系最大势力嘅，因为佢觉得咁样嘅解释咧系最合理嘅，即系咁样样。 所以咪搞到警教都俾人揼，又揼到咗去中国嗰度。唔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即系我睇翻咧，譬如吓马克思主义早期入边嘅政治争论咧，其实同呢个基督教本身嗰、那个即系早期嘅争论，亦都有某啲相似嘅地方。即係你睇翻，其實你翻嚟拗嗰啲呢啲問題咧，今日睇其實個政治意義不大嘅，即係純粹好簡單就係你邊個當權。 但我都話即係共產黨啲嘢咧，即係到最後嚟講，因為咧就唔能夠用事實去求證嘅啦嘛。到最後咧就係、是、要講翻嗰條友原始經典，大家。解經嘅方法嚟到去求證，邊個講得啱嘅嘛？所以即係陳伯達喺廬山會議上面都印咗五六十條，呢、這個馬克思有提到天才，你知唔知啊？即係嗰個基礎就係咁樣，即係拗嘅嘢，即係所以我而家胡錦濤地講嘅嘢，喂，你都係要用解經嘅精神去讀佢嘅，究竟呢條友喺度講乜嘢？即係一兩個字唔同咧，就變咗微言大義嚟嘅啦。即係我係。即係嗰時毛澤東死咗，我諗知道頭都穿埋，即係鬥呢個四人幫嘅最後嘅罪行咧，就係按既定方針辦，咁就大鑊啦。梁交嗰篇嘢就話按既定方針辦，佢話咧係鼠改毛主席嘅遺囑，呢個係滔天大罪，因為毛主席實際講嘅咧就係、是。照過去方針辦，咁照過去方針辦， 既定方針辦， 按既定方針辦有咩分別咧？普通人有任何分別？點解會生死關頭嚟咧？呢個 不過咧，佢哋即係自己本身咧，其實係信呢套嘢嘅，因為我睇過王力咧，佢收尾決唔決定佢自殺咧，都要參考翻馬克思個女婿係冇有冇自殺過咁。佢自己唔敢決定呢個問題，佢睇翻呢個波拉瓦。 佢又究竟有冇知道一句有冇自己自殺過呢？如果有，就證明呢個自殺係合理嘅嚇嚇。咁、所以話即係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即係陷入咗呢個意識形態嘅呢一個即係迷思入邊啦嚇。好，咁我哋跟住再睇睇其他 ICQ 先啦。云云啊，先生，我点睇以色列可以年年打仗？有人讲过话现代战争系打金钱，以色列点解有咁多金钱打年年都打仗？ 以色列咧，所谓嘅年年打仗咧，就系、是、小仗嚟嘅，即系呢啲喂大佬，真系用导弹去打人哋，用导弹去打人哋架汽车噶嘛，经常都系大佬，真系 唔系一支啊，系七八支啊， 系啊，喂，用巡航导弹去打人噶嘛，即系一啲巡航导弹系几十万美金，即系报销咗啲军火嗰啲，你知唔知啊？真正嘅大战其实上一次已经系呢一个同埃及即系嗰次咧，即系嗰次到最后嚟讲，美国系叫佢停一停火先，立即空运军火俾佢嘅啫，即系唔系可以。即係以色列唔可以長期打落去嘅，呢個係以色列嘅危險嚟嘅，呢個係。 唔係，就算呢次而家即係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呢個戰爭咧，美國亦都係即係補給緊呢個軍火俾以色列啦。 同埋要立即歌後備軍人嘅，即係咁小規模嘅衝突咧，都要歌後備軍人嘅已經係。 嗯，咁你點睇今次佢即係炸死咗嘅即係其中一位中國嘅呢個戰爭觀察員啊？ 咁就係即係。即係我可以講俾你聽，即係話，即係幾叻嘅，即係情報機關，即係幾叻嘅軍事指揮咧，都係會咁樣錯嘅。一擺上上嚟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你叫曬大龍。 唔係佢根據而家呢個即係新聞嘅報導咧，就加聯合國呢、這個即係觀察站咧，其實已經發多咗好多次警告。 係啊，即係佢話嗰啲導彈喺佢隔離左右咧係射中噶啦，然後咧就打電話去抗議啊，佢仲係整一個嚟打飄死曬佢哋，咁你點解釋咧？ 嗯， 呢个系将以色列摆咗喺好不利嘅位置噶嘛，即系。 但我估即系以色列亦都唔至于话佢要即系系有意去做呢样嘢咯。即系呢个事实上对个宣传嚟讲系 未必个嘢，佢、已经有多前科啦。最少几真系咁数 吓， 即系唔系咧打大就系打联合国同埋打到中国人咧，即系你呢个系完全系冇利嘅嘢嚟噶嘛？对佢系。 唔系，但系佢我谂真系上在外军未有可能走，但系射真系。 即係阿長毛嗰個講法就話咧，可能唔係前線唔係一個即係指揮官，係前線嘅呢、這個即係個士兵係咁做法嘅。 唔係，因為佢如果有懷疑嘅時候，你話要抗議啫，點知你嗰個係咪一個攻擊佢嘅單位啊？一撳掣就冇咯。 嗯， 如果你清剿佢， 但係問題佢而家唔係撳一次掣嘛，即係佢事前呢個觀察站本身已經發多好多次。 唔係，但係嗰個觀察站係咪真嘅？ 哦，你 曼聯啊，個打電話透過官方渠道都講住，即係你係咪即係仲炸過嚟咧？即係咁樣。 咁呢個你即係可唔可以？ 即係等於美國炸南斯拉夫。 係啦，我就正想舉呢個例子， 嗰個有心嘅嗰個， 嗰個有心 又有心嘅。 唔係嗰，唔係嗰個 剪刀。唔係， 我係有心，因為點解咧？當時即係我呢個係即係係個合理解，因為當時咧。就係、是、全部 sensor 曬，即係已經摧毀曬南西夫嗰啲向對外通訊嘅設備啦、 嗯。 但係仍然有片出嚟啊嘛，就係話南西夫啲人咧就係反戰啊，即係反對美國啊。佢、覺得好老火、 嗯。 原來咧後屘佢發現咗咧就係、是、中國 大使 館俾佢出呢啲片啊嘛。 哦， 所以佢就話冇得講啊、 嗯。 因為你講你阿孫阿生講嗰陣就係宣傳戰嚟噶嘛。而、家其實現代打仗咧，宣傳戰係好重要，即係話你點樣去描寫嗰個戰爭。是正義咗不義咧，就靠你，因為美國吃咗虧就係喺越南嗰次咧，即係俾啲友去任影啊嘛，咁你未來宣影咗出嚟都唔使打啦。 哦，阿長毛呢、這個後面呢個講法咧，其實都成立嘅，因為而家喺美國嘅即係對於即係戰爭啊，中東嘅戰爭咧，嗰、那個 censorship 好嚴重，好嚴重。 台灣戰爭開始 係上個， 但其實都冇用、其實都冇用。而家今日嘅 communication 咧，即係唔係學嗰日咁，即係學以前，即係難以制止嘅根本全盤係。 尤其是呢次咧，即係喺黎巴嫩呢次戰爭咧，即係由於嗰個黎巴嫩嘅平民嘅死傷咧，即係喺個鏡頭入邊咧，係即係一個好嚴重嘅恐懼。 唔係你呢個以色列完全係得意，因為點解咧？如果咁嘅時候，日本人侵略中國就啱嘅，又唔見咗個士兵啊嘛， 遠程遠大佬啊，我嚟揾你，邊個揾啊？唔使揾我開槍打你啊！喂，阿哥，喂，九一八係咁。 喂，咁啊，先生，我想问你，即系呢个九一八事件咧，嗰次唔见咗个日本士兵，系咪真系唔见咗？ 唔系，77事变。 77事变啊！ 九一八就话破坏嗰条铁路，即系炸咗条铁路，就你自己搵人去炸条南满铁路，即系咁样。 喂，咁啊，咁你远程远嗰单嘢一样啫嘛？咁啊，中国冇啊，我过嚟玩得唔得？唔得啊，我自己过嚟玩啦，咪打咯，打。 咁啊，呢次咧即系战争咧，而家发展到依家咧，最新我睇到啱睇 CNN 就话咧，其实系以色列咧系会增兵。 以色列中咗计啦，以前我觉得中咗计。 但系佢唔会即系全面开战。 唔会全面开战，根本咪即系话你要知道整个中东嘅局势咧，系喺美国嘅笼罩之下。 嗯。 即系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就可以拖你啊，同埋可以否决啦。中东咧，如果讲打咧，就冇人够以色列打嘅。边个敢企出嚟先得噶？即系尤其是伊拉克喺美国手中入边。 嗯，仲有一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算呢次联合国嘅即系四位观察员被炸咗之后咧、嗯，美国都系否决咗呢个谴责。 系啊， 系嘛？即系所以变咗成个即系立场好清晰啦。即系佢系 即系布殊嘅立场咁偏颇咧，其实即系对美国喺全世界嘅公信力，即系对美国全世界形象咧，好大镬。 因为你用反恐嗰样嘢已经制唔起支旗。 嗯， 你而家你以色列做嘅真系恐怖主义，大佬你咁杀到人个国家烂晒，佢嗰个主权国家嚟嘅大佬，你唔可以话你嗰个国家里边啲罪犯你制止唔到， 即系我睇咗张啲科第五季咧，即系影射呢一个有影射布殊嘅影子，嗰、那个美国总统竟然系坏人嚟嘅，就系佢咧就系咧特登俾啲毒气嗰啲恐怖分子， 嗯， 等嗰啲恐怖分子咧就话咧运去中东嗰时咧就炸焦咗佢，嚟到证明咧。即係嗰啲恐怖分子咧係有大型殺傷力， 即係諷刺。 結果嗰個總統要落台，美國總統係壞人嚟，我第一次睇到美國劇集。 哦，咁而家喺即係美國嘅， 我低去問我 誒荷里活入邊咧，即係其實反布殊嗰個情緒都好高。 唔係啊，問美國布殊嘅民望都好低啊，不過手握大權，即係集扁一樣啫嘛。 嗯， 你唔趕佢唔走啊，你唔 pitch 佢多數嚟噶嘛。 好，咁啊，上當同問啊，先生，佢可唔可以講下咧？個基督教究竟有幾多種？係咪有猶太教同新教？佢哋有咩關係？ 咪猶太教同新教，你知噶啦嘛？即係我講啲即係奇特啲嘅俾你聽啦。即係話，即係一開頭基督教就即係有人認為，即係呢一個耶穌係個先知嚟嘅。不過咧，佢係一個好正義嘅人，所以咧到咗洗禮嗰陣時咧，就係、是、突然間有你咪記得有隻白鴿出現噶。係，咁咧就係喺嗰一刻咧，呢、這、一個聖父咧先認咗佢做仔嘅啫。咁呢種咧叫做自子説，咁咧就有一種咧又係話咧呢一個呢、這個聖 John Gospel 都有喎，竟然係即係原來咧即係釘緊十字架嗰年，喺第二本聖 John 啊嘅行傳啊，就係、是、耶穌基督喺度嘆緊世界嘅，佢係驚緊佢個幻影嚟，佢嗰個咧完全係一個神嚟嘅，佢所有嘅受難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虛影嚟嘅啫，即係你啲有你佢睇你咪聽緊十字架咩？你做咩喺度？你即係睇錯啦，即係咁樣，即係嗰啲。但係後嚟一諗，嗰啲人啊咁樣諗，喂咁樣解釋又唔挑通嘅喎，因為咁即係耶穌點挑我哋咧話自己犧牲，原來佢咧就喺度撻緊世界，遮緊個幻影。 我睇過套戲啦。 好多即係即係分歧得好犀利㗎喇，即係嗰啲說法都最後係夾硬俾天主教統一咗、即係認為呢即係最合理，其實我睇到同體共生論，即係有咩樣叫做。 喔、哦、咁除咗耶穌之外呢，即係對猶大呢個角色啊，最後即係不同嘅睇法啦。 咁、啊、就係即係話仲有啲早期基督教徒，即係大家熟悉嘅就有，即係其實就有天主教基督教大家一定熟悉啦，猶太教熟悉啦，咁就係東正教分為希臘東正教同非希臘東正教啦。 嗯， 因為即係佢東正教出咗嚟咧，有啲地方咧就係、是、唔受喺伊斯坦布爾嘅東正教大主教指揮，嗰派咧就全部用希臘文嘅。 嗯， 咁其他啲咧開始咧就陸續作標版咧，就係唔辦咧，用曬當地語言，就係同嗰派咧係唔妥嘅。所以我哋講東正教咧，要講希臘東正教同埋非希臘東正教，即係咁樣。 另外黎巴嫩嗰只叫馬龍卡馬龍 派，即係咁樣。馬龍派係接近啲早期嘅，即係譬如你如果去舊城以色列咧，阿 Mammy 人信嗰種基督教咧，係早超過天主教，即係仲早嗰、那個天主教好多嘅。譬如埃塞俄比亞信嗰種教咧，佢個教會咧係公元幾世紀嘅啫，即係掘咗落地下嗰啲咧，佢哋又有佢哋嘅基督教嘅，即係咁樣。 哦，因為咧， 中東係好多基督教嘅原因。 埃塞俄比亞亦都有個傳說咧，就話嗰個 Queen of Sheba 咧，其實就係嚟自呢個埃塞俄比亞噶嘛。 係啊，咁啊，翻去同所羅門生咗個仔。 係啦， 咁嗰啲人咧係信猶太教喎，所以咧。 就是後來呢，即是加上俄非俄內戰的時候呢，以色列撤橋，撤了啲黑色的油帶交通 返嚟。個傳說是怎樣呢，就是說呢，這個 Queen of Sheba 和這個所羅門呢，就生個仔之後呢，個仔就卡咗個聖櫃，卡咗個聖櫃返去呢個埃塞俄比亞。咁所以而家真係有個傳說，就係阿塞加其實都仲擺翻個聖櫃喺度嘅。 話個間間個 church 咧都話自己有個聖櫃喺度，就鎖住咗咧，就唔俾人睇嘅。阿塞俄比亞就係咁樣。 咁所以話你講宗教嚟講咧，即係喺呢個基督教或者猶太教咧，都有其實好多分支嘅。但係除咗呢、這個即係基督教同埋呢個猶太教分支咧，其實呢個伊斯蘭教都有分支嘅。因為譬如你講而家喺呢個黎巴嫩入面咧，佢除咗有呢個閘葉派之外咧，仲有一個所謂 Jews 啊， 嗰只咧就點咧？同其他嘅呢個伊斯蘭人唔同，嗰只係信埋呢個輪迴嘅。 係信輪迴嘅，最全世界最迷信輪迴嘅地方係兩笪地方，一笪咧就係黎巴嫩嗰啲回教徒。你去到黎巴嫩揾咗個回教徒咧，個個都話俾你聽咧，佢前世係邊個嚟嘅？同埋斯里蘭卡係即係輪迴說最個個都有前生嘅。即係咁樣 係，咁但係佢哋講啲前生咧，其實都你能夠有間中睇到嗰啲翻啲證據出嚟嘅喎。 即係隔幾條村，隔十幾里，嗰、那個嘢嗰陣時死咗，我就係嗰個嘢啦。即係佢個個都有個咁樣嘅古仔嘅，即係黎巴嫩係去到， 就唔係憑空話講我信進呢個輪迴，即係佢又啱得出幾條村嗰條友，即係做過啲咩嘢出嚟啊？點死曬啊？ 印度咪出現過一次咯，印度出現過一次佢。搞得出曬嘢嘛，一個科學家鑑證都解釋。 係啊， 黎巴嫩都係一試過試圖鑑證過好多次嘅啫。 咁阿先生，其實你覺得咧，即係呢個世界咧，我哋有咁多宗教或者咁多宗不同宗教嘅分支咧，係咪對我哋嘅世界嘅和平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咧？ 即係如果嗰個宗教係排他嗰陣時咧，就係、 是。唔係，但係你個問題， 即係你要講到即係全世界威，即係如果唔係一神教咧，基本上就唔排他嘅，即係。其實即係譬如印度教咁啦，佢係覺得佛陀係一個聖人嚟嘅，即係咁樣，即係大家咧互相夾招埋，又拜佛陀咧唔緊要噶。你呢個其實嗰個叫奇那教啊嘛，奇那教甘地嗰個咧係奇那教嚟，奇那教即係得幾百萬人，奇那教咧佢仲要天衣牌喎，咩叫天衣牌呢？天衣牌係唔著衫褲嘅，成日咧光身走嚟走去，咁甘地國父就唔得啦，都摟翻件袍啦，即係咁樣。喂，嗰種教義之嚴苛啊！你知唔知點樣出家嘅？係逐條頭髮掹嘅，係唔准剃嘅。 阿先生，係逐條頭髮掹啊，定再定係逐條毛掹啊？ 掹到光曬頭嘅，幾挑頭痛到你啊！阿媽都完啦。但係咧，係因為佢個犧牲，隻蟻都唔敢踩嘅，即係奇那教嗰啲人係。喂，係嗰個戒律咧最深嚴嘅。佢哋拜嗰樣咧叫大紅啊嘛，即係每一代咧，即係每幾百年就出一個大紅，即係智者嘅意思。其實就好似呢個佛教，但係佛教就冇佢咁嚴苛嘅。咁咧，但係每一個總統登位咧，都會去諮詢呢個天衣教嘅長老嘅，即係佢唔係印度教嚟嘅，但係咧佢係最高地位，因為佢嗰個修行咧係最苦嘅，其實係即係天衣教。 阿先生，咁呢啲咁嘅即係宗教咧，其實咪即係我哋寫網上小説嘅丐幫嘅呢啲咁嘅 你睇見嗰啲苦行牌咧，即係哇，真係嚇死你！即係印度教咧，佢相信對肉身嘅懲罰啊！然後先能夠得到靈性噶嘛？呢一個係大鑊啊嘛！呢一個係， 但係喺嗰個宗教嘅呢個生態學嚟講咧，係咪主張即係可以和平嘅宗教咧，通常都係被殲滅嘅？ 唔係，即係嗰個一神教點解一定贏咧？我就話，即係譬如你中意兩個女人同樣咁中意，一個咧係堅決呷醋嘅，你離開佢就斬死你噶啦，剪咗你噶啦，嗰、那個實贏啊嘛！嗰、那個大方嗰個咪瓜咗咯。即係曾經試過女子試過咁嘅猶太人信兩個神嘅，一個咧係巴比倫嘅神，一個咧就係呢個耶和華。慢慢就冇人信巴比倫嗰個神，因為耶和華嗰、那個。巴比倫嗰個冇所謂啦，你信埋耶和華，信耶和華嗰、那個咧，你夠膽去拜埋嗰個就要你落地獄，燒到你生生世世，咁結果係冇唔好揾啲嘢嚟搞，拜嗰、那個，你明係一定贏嘅合作嗰個其實係。 阿先生就約係邊合邊係咪話咧？即係摩西係將一班即係呢個拜金牛嘅猶太族人係殲滅咗。 係啊係，即係話咧，嗰個一神教嘅成形啊，即係其實係。比較想像中遲的其實是。 即係呢個係後期嚟嘅，即係其實如果文初嚟講係乜都敗㗎嘛， 係 即係你見有石頭敗，你見係你見棵樹又敗㗎嘛。 咁你見到係完全互相結合嘅，但去到一去到一神教咧就係、是、即係。 但你有冇考察過一神教點解會突然間興起咧？ 唔係一神教係哲理上嘅優越性啊，即係你覺得你係高級啲 嘅。咁你仲 喺呢個世界？喂，大佬，好似印度教嗰種，佢話啲神咧仲多少個人嘅，你明唔明啊？系搭住毛章，啲神你搭住毛章，唔系喎，你谂下呢个唔合理，你成个逻辑思维咧就系、是，首先个个神唔会一样咁大嘅，咁系咪有啲神应该大过第二啲神咧？咁、就先系变咗个神，咁就 hierarchy， 咁啊有个顶啦，你明唔明啊？ 明。 而咧嗰、那个顶终于咧就系发现咧，咁、那个顶梗系负责制造呢个世界出嚟嘅，啱唔啱？其他嗰啲咧就系唔系真系神嚟嘅，即、就、系、是、半神人嚟嘅啫。咁。但呢個世界有罪惡喎，咁於是咧佢就整一個，首先將神分為兩個類型，善惡先，然後咧惡嗰啲低一個層次，咁啊變咗係一神咯，即係咁樣，成個嘅邏輯變動。而佢哋覺得咧，我哋拜呢個先係真神，你哋即係鄙視你哋拜亂挑咁拜咧，石又拜樹又拜。而個真神咧，其實由阿肯那頓開始， 自己埃及嘅， 係阿肯那頓，公元3400多年咧，阿肯那頓咧已經係唔準畫真神嘅樣噶啦。即係咁，佢覺得咧，佢哋哲理上係高級好多嘅，同埋咧係容易團結曬成個教派入邊所有嘅人。 嗯，不過簡單嚟講咧，一神教即係呢個睇法咧，其實係人類嘅思想嘅大進步嚟嘅，係大進步。 唔係，但你同個社會發展有關係 啊。係啊，係啊，嚇！ 因為你如果你意思好簡單，你又數唔數到個宗教係唔正教合，即係可以係咁厲害嘅？即係正教合咧，我覺得係死結嚟㗎啦。即係你一定要結合到人世間，一神教就係正教合一嘅。最重要一個， 似印度教咁，其實印度教，喂，個個揀自己嘅主神嚟拜嘅啫喎，真係。譬如話，而家最多人拜嘅就濕婆神，因為佢毀滅之神啦。那個創造之神啲人唔拜喎，即係拜個毀滅之神，因為驚挑佢。你知唔知啊？即濕婆係最多人拜嘅，黑天咧，即係咁樣樣嚇。然後就係呢一個 Kara 啦，即係恐怖之神啦，即係咁樣樣。嗰、那個咧學嗰啲咧就學巫術嘅啦，即係拜呢個女神，即係嗰排咧就學巫術噶啦，即係咁樣。 好，我哋因為個聲帶太長啦，我哋喺度 break 一 break 先啦，應該翻嚟。